是咁的，局长，世云呢单料爆喎、 哦！又有独家消息，有冇影相拍片先？ 真诚为香港，信我啦！ 冇图冇真相，有难度啊！ 明嘅，巴达斯达做紧嘢噶啦，就快推上报。 上报不如上城寨啦！ 逢星期五晚 六点至八点， 独男独女。 頭先講咧，即係佢都係用好多旁門左道咧，去想整死呢個香港嘅即係文化嘅生態，因為佢覺得文化圈咧，始終都係一啲即係反動分子，成日唱衰政府，成日走去即係笑啲官啊，成啊咁樣，咁所以咧，呢度必定係要即係嚴厲咁樣去打壓，又或者甚至乎咧，將佢哋喺呢個萌芽階段就已經要打到個稀巴爛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呢啲港鐵啲登記樂器嘅一個制度咧，其實就係咁樣，即係以往一路都冇嘢嘅喎，跟住慢慢啊，有啲即係 staff 開始做嘢啦，唔俾你去入嘅時候，呢班人嘈啊嘛 ，OK， 我就不如咧扮從善如流，整個制度俾你，哇，點知呢個制度咧仲多福， 仲辣嘅， 仲大鑊，係啦，咁所以咧。亦都係好貫徹啦！其實頭先，因為琴日啊，應該係啲鏗鏘集咧，就即係講咗一個即係活化工廈嘅特輯啦，就話即係活化工廈嘅代價。咁佢當中即係訪問咗好多嘅即係租户咁樣啦，即係有租過即係工廈咁樣。咁其實即係我諗最主要嗰樣嘢咧，就係我諗其實依度都係啦，即係呢度都係一個工廈嘅一部分啦。又或者係好多即係夾個 band 啊、剩啊嗰啲朋友啊，或者藝團啊咁樣，都領教過一樣嘢，就係即係工廈咧近五年啊，嗰個加租咧係加得好緊要嘅。即係講緊個統計係講緊加咗260%，即係加咗咁多倍嘅，即係兩倍幾啊，係咪咯？兩倍幾嗰、那個租金。咁佢其中講過一個例子，就係有一個人。好似阿施主咁，不過就唔係阿施主就手做就呢個提琴啦，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嗰啲咧，就依、這個咧，佢訪問呢個咧就做手做吉他，就幫人整吉他嘅。咁佢就話嗰個租嗰度咧就1000尺，咁就7000蚊租咁樣。咁佢都搬過幾雲㗎啦喺觀塘，但係佢記得佢講緊即係幾年前佢最初租觀塘嗰陣咧，佢租一個我諗差唔多大細嘅地方，係講緊3000蚊租啫。即係而家已經 double 有多啦，又係即係而家係7000蚊租，即係1000尺嘅地方就要7000蚊租。咁而有一啲人咧，就走去咧就喺啲工所謂活化工廈咧就搞乜咧，就將間工廈咧就改裝咗變咗一間咧係一啲會員制嘅食肆啊，即係係啊， 係喎，對出咪係咯， 係啊， 依、這個死啦叫咩啊？ 唔知名。但係有啲人係做緊啲咁嘅嘢啦，就係將佢咧，哇搞到靚靚，係即係 membership 制嘅一啲嘅食肆。咁佢如果佢嗰段片咧，就係講緊咧嗰啲人喺度飲茶啦，即係其實中式餐館好似茶樓咁樣啦。咁但係咧有個台嘅，有個台咧有人喺度玩 live jazz 嘅。 哦，咁犀利， 好 high 嘅，一個就喺度吹 flute， 另外一個就喺度就彈 double bass，double bass 所以我識個佢一個鬼佬叫阿 Scott 啊。咁我見係啦。咁就喺度玩呢啲咁嘅嘢，跟住咧，同埋咧，如果冇 live 嘅時候點樣咧？佢就話咧，佢會擺一套咧過百萬嘅 HiFi 喺度，就俾人去試聽播黑膠嘅，玩呢啲嘅係。 犀利， 幾勁！即係工廈將佢變成咗一個即係 membership 制嘅一個，就好似嗰啲咩咩會所啦 ，Hong Kong 級啊，乜乜級啊，嗰啲咁樣嘅嘢，啲人咧就一係飲茶食飯啦，一係咧就喺度飲紅酒啊，幾個喺度聽 HiFi 啊咁樣，就玩呢啲嘅。咁反而咧，即係嗰啲仲有一個例子又好笑嘅，佢話咧，直情咧有一個富豪就做開即係鐘錶業、珠寶、鐘錶嗰啲咁樣嘅富豪咧，就直情咧成座工廈拆咗佢，就將佢改建成一個即係甲級寫字樓商廈咁樣，咁就係免補地價嘅。 哦， 好勁，因為咧，佢理論上你依啲工廈要改變用途咧，即使你裏面一個租户啊，你想將佢變成一啲可能係啊，我整下手作仔得唔得啊？揼下揼下皮啊，整下即係樂器啊，或者夾 band 咁樣，理論上係唔得嘅。你係要申請嚇補地價，咁嗰個補地價都講緊即係好多錢嘅，其實即係譬如佢講緊一個800尺嘅單位，你就可能要講緊要補40幾萬。如果你要轉嗰個用途，你正式申請的話。咁但係咧，依一個富豪咧，佢就因為可能佢就啊，即係同個政府講，我會抌5億出嚟去重新起過呢棟嘢。於是咧， 係成座工廈可以拆咗佢，改變咗成為一個商廈添。 嗯， 係唔使俾地價嘅，係咁樣嘅，玩呢啲嘅。 其實你話呢、這個即係活化工廈呢個政策咧、嗯，其實即係曾蔭權嗰個年代開始啦。嗯，其實好即係好早嘅時候，即係唔知阿蕭博賢有冇聽過 FM 一零一啦？ 有聽過 FM 一零一，其實就係、是、即係我啊同埋嗰啲社運人搞嘅，即係其實係民間電台咧，就係、是、呢個 FM 廣播啊嘛。係 啊係啊。 咁又再延伸出嚟就搞咗個 FM 一零一。 係。 咁喺嗰個搞一個電台嗰個地址喺邊度發射咧？其實就喺對面街嘅。 嗯。 係嗰陣仲未有呢個翠華，嗰棟嘢仲係空溜溜嘅，我哋有諗過試下闖入去嘅，即係用咗裏面嘅，但係依家就變咗翠華啦。我就喺對面街咧，就啱啱租嘅時候，即係我都唔記得咗幾多錢啦，但係嗰陣已經係劏房啦，咁啊當然平好多啦。即係我一上個天台睇一睇，哇見到哇見到海嘅喎，咁我嗰陣就即係同我當時嘅兄弟啦就話。喂，咁好大鑊喎！嚟緊政府一定會即係做嘢， 係啦。 之後冇幾耐咧，即係2010年，我會喺2009年去搞 FM 一零一。2010年咧，曾蔭權就宣布 活化工廈。 活化工廈。咁但係嗰陣嘅活化工廈咧，其實係有啲唔同嘅。 嗯。 嗰陣活化工廈其實就係話有個因應，就係話知道啲工廠大廈裏面有唔同咗用途啊，尤其是咩夾 band 啊之類成，已經再唔係工廠或者倉庫 冇曬啦，係啦。 依家大即係其實20年前大家都知道啦，係咪 先？上曬都死埋啦，忽上嗰啲都 係啦。所以咧，當時曾蔭權一開始咧，其實就係話，即係可以俾你放寬咧，可以做其他用途，例如即係做夾 band 啊咁樣嘅。咁當然啦，即係但係實際咧，就其實例如變相就係攞嚟可以成棟大廈去改裝做酒店啊 ，care c l u 咁其實喺依件即係依個活化工廈一出嚟嘅時候，依、這個政策一出嚟嘅時候其實我哋都有即係搞咗一個叫自活社，即係自行活化嘅工作社咁樣。就其實咧就係聯絡曬全個東九龍、甚至荃灣都好啦嘅所有工廈嘅藝術家啊、創作人咧、一齊去搞咗個遊行。當時就遊行去藝發局，藝發局向嗰個主席咧就抗議嘅。嗰個主席當時咧就係就係依家做馬逢國，即係依家嘅立法會議員啦，就係嗰陣嘅藝發局主席馬逢國。咁啊，其實你去到依家其實已經係改頭換面啦。其實你話依家再講呢個活化工廈咧，其實即係依家政即係依家傳媒重提翻活化工廈啦，其實已經係。點解已經係過咗時啦？因為你當初曾蔭權嗰人都話攞個工廈嚟改裝，例如變寫字樓，例如變酒店啦。但其實咧，依家有好多嘅即係嗰啲大業主啊，收曬成個工廈之後咧，或者其中一大部分咧，佢都費事再去申請活化工廈啦。一來其實你申請都好長時間啦，你又要拆咗重建係嘛？咁又其實依家又換咗一屆政府，可能個政策已經有唔同啦。但係其實最重要又係咩咧？佢覺得點解都費事去活化工廈就係咧？因為依家個住屋問題係最嚴重，佢索性將成棟嘅工廈劏細佢，全部攞嚟做劏房，租俾人一個100尺、200尺嘅劏房，賣即係租到佢每個月4-5千蚊。喂，佢嘅利錢咧仲好過你去補地價，然後拆咗大廈改裝，然後起個棟樓，然後攞去賣。其實嗰個利錢係仲更加豐厚，即係個快錢更加豐厚。 所以其實咪就係話呢一個活化工廈慢慢就變咗，其實係一個地產項目。 系啦，唔系直头系我讲嘅系，直头系依家啲人都唔需要活化工厦添啊！ 当然啦，即系嗰种所谓嘅活化工厦咧，我觉得而家系变咗系活化咗啲工厦嘅炒家咯。 系啦， 系啦，而家因为譬如嗰个节目都有访问一啲人咧，就系话其实系啲人开始咧系去炒呢啲工厦，因为其实就系做你头先讲嗰啲嘢啦。喂，我炒，我走去入货，我买咗，跟住再去唔知租俾啲咩人，或者系啦，我一系自己做啊，间制佢，我租出去好过啦。又或者咧，又有啲買家去接貨嘅，佢係搞劏房嘅，即係可能陳茂波嗰啲friend 啊嚇，咁咧 佢會接貨嘅，咁我又賣俾佢去賺嗰個差價，根本係其實係一個即係炒賣嘅一個項目，一個地產嘅項目。佢裏面都有訪問到幾條炒家嘅，即係仲要係講到咧，即係個個都有兩個男人，一個後生女。嗰、那個後生女即係佢講就係話係一個即係其實係一個 OL 嚟嘅。 嗯。 咁但係咧，佢覺得即係打工唔係辦法啦咁樣，咁所以咧，於是咧就跟住呢兩位炒家嘅前輩咧就啊 A 君買乜佢就跟住買。阿 B 君買乜佢又跟住買咁樣，咁就不斷咁樣去碌。 咁啊係啊，炒工下嗰個門檻係比炒私人樓嘅門檻係低嘅。 嗱，有高有低，低就可能係講緊嗰個錢 啦， 價錢係比較低，但係嗰個按揭咧就會係高嘅、 啊， 因為按揭你得要俾一半嘅，你最多就一半嘅啫。咁所以，但係咧係啦，因為如果即係你就係話你趁低去買，而家咁樣買下啦，就已經又係貴咗幾倍啦、嗯。即係講緊可能以前。即係講緊啲租係即係而家係即係以前係講緊十零蚊尺或者十松啲蚊尺，而家係講緊可以租到廿幾蚊尺。 嗯， 咁變咗其實係呢啲所謂即係所謂活化工廈，結果就係益咗呢班炒家。 係， 嗰條即係嗰幾條友係意氣風發嘅喎，講話誒，其實唔係啲業主加租。是有啲租客肯俾更高嘅租金咁解啫。咁、如果嚇有呢啲咁樣嘅發展嚇、都唔發展，或者有租都冇人賺，咁即係冇應該話即係啦，有啲租金唔升啊，有邊有人賺咧？係唔通即係仲要留翻原始社會咩咁樣？即係仲要講啲咁嘅説話。咁但係你活化工廈可能個原意就係話 ，OK， 你啲工廈已經唔再有工業用途啦，好多都北上曬啦，亦都死 Q 埋，空置咗喺度，咁嘥咗佢啦，咁就等其實啲人已經自行活化咗㗎啦， 冇錯， 即係佢做你做劇團好，做 van 房好，去做一啲設計嘅 workshop 好，做 studio 影相嘅好，拍片嘅好，已經係做緊呢啲嘢，或者做書局嘅好。 咁已經係做緊，先叫做真係嘅活化。 社會自己有基地去活化嘛。 嗯。 咁但係而家就反而唔係啦，你呢個咁嘅政策咧， 你嗰個其實就唔係活化，就變咗尋租活動。 係啦，其實 係即係只不過係為收租啫。 係啦，變咗就係益咗啲炒家嘅，結果係變成一個租務嘅事。 但係嗰即係你話佢哋所做嘅、即係當然我唔認同呢種咁嘅尋租活動啦、但係唔知即係嗰個網友，即係可能亦都會有啲網友認為。咁同炒樓一樣啫，係咪先？咁即係我就唔認同啦。但係其實以佢哋嗰個做法，佢哋點解炒呢都會期望例如，去買定一啲樓，即係所謂中釘。 係，即係囤地啊。 係啦，即係你知 道下 你私人樓你要去重建嘅話，你要有八成啊嘛， 係 咪？你即係你要有八成嘅業權啊嘛， 係 咪？所以佢就要收定樓啦。 係。 咁收樓之前咧，就有所謂釘咯。 落釘 係。就有啲人咧，就已經係買定，即係喺未公布之前已經買定曬啲樓，低價買。 就等你嚟收。 等你嚟收，或者我高價賣俾嗰個想發展嘅發展商，係咪？咁你同樣啦。你去到工廈嘅時候，就係有咁多零星嘅鋪位，你買定咗先，然後例如有個大嘅商家想活化呢棟工廈，要收盡量收業權嘅時候，你又賣俾佢，所以呢個就係佢哋嘅炒法啦。但問題就係去到依家嗰個炒法係唔係為咗呢個活化工廈嘅政策而炒咧？都已經再唔係啦，即係已經係。無視咗呢個活化工廈政策係咪究竟收啲地嚟攞嚟活化咧咁啊？因為其實即係咪前啦，我同你即係傾偈啦，你就話咧，其實個活化嗰個政策咧、其實係去到唔知幾時話、 啊，好似又話去到出年就會完㗎啦嚇。 哦，即係去到出年。 出年六月到啦嚇。 所以我其實咧，我懷疑咧、 嗯， 就係、是、其實梁振英根本係冇諗住要延續呢個政策。 嗯。 因為呢個其實係好滿足佢嘅一個，即係佢嘅藍圖，佢要發展更加多嘅土地。 係啊，係啊，係。 佢發展更加多嘅土地，咁佢仲佢直頭係要拆曬佢嚟起過啦，佢仲使乜嘢？ 係 要你嘅工廈咧，係咪先？ 咁係啦，所以就係話，即係本來有啲即係你嗰啲藝團啊、乜鬼啊、文化人啊咁樣啲， 就一 廂情願走入去諗住啊，即係工廈咁樣空置咗，咁我走入嚟做，最多可能申請即係補地價處改變用途咁樣。但係佢而家直情咧，就係、是、要即係以呢、這個即係發展土地為名，或者即係解決房屋問題為名咧，就鏟 Q 曬呢啲工廈。 唔係佢嗰個。佢個說辭啊，比曾蔭權嘅活化工廈更加亮麗啊！佢話你解決住屋問題啊，係嘛？喂，嗱，你話嗰啲 band 友係嘛？甚至嗰啲藝術家， 炮灰就做硬嘅啦，唔理係曾蔭權年代定係梁振英年代，根本係矮留矮嚟㗎，炮灰就做硬， 一隻手指都捽死你。 問題嘅就係嗰、那個即係嗰班嘅炒家，嗰班嘅業主、其實係會唔會繼即係會唔會繼續可以喺呢個浪度揾到食咧？我覺得係佢哋都會被淘汰。 就因為大魚食細魚咧， 係啦，就因為大魚食細魚。因為其實到依家嘅活化工廈政策，出年就會完嘅時候咧，好大機會就係梁振英根本係唔會再續，即係唔會再有呢個政策延續性。佢會寧願收曬所有嘅工廈翻嚟，拆過曬起樓。 所以啲炒家咧就而家就反而咁興奮啦，就急急腳走去落釘啦。 係啦，因為可能將來就會有一啲大嘅地產商就會買佢哋嘅業權，就將佢改裝，即係直頭係拆咗佢攞咗笪地，咁啊可能個地積比啊更加高。例如依家嘅我哋見到，即係我哋依啲觀塘啊、牛頭角依啲臨海嘅，其實係最有發展空間。 哇！依啲簡直係甲級嘅地段啦、 啊。依、這個亦都係配合咗梁振英上任時候，佢喺度做嗰啲咩？佢就話要發展九龍東啊嘛， 係 成個藍圖嚟嘅呢個。 同埋佢都要找一班支持。佢做特首嘅一啲唔知二線乜嘢板塊嘅發展商嘅利益咁啊，要找嗰條數噶嘛？ 嗰啲係乜嘢咧？就例如係其實咩恆隆啊嗰啲都唔係噶啦，陳啟峯嗰啲翻屋企啦。其實係引入大陸嗰啲內房嘅龍頭啊嘛，萬科啊嗰啲，即係因為你都要配合，就係話要即係要將啲大陸嗰個政策就係要大嘅企業要走出去啊嘛，咁走出去冒冒然走去英國、美國，邊個蘇你啊？走出去咪變咗就係去嚟曬香港咯，全部嚟香港嚟落㗎咯。咁、所以其實你就係要騰空依空間，騰空依地，要俾依啲嘅地產商發展嘅時候，喂，咁好明顯，工廈其實就係一個好好嘅一個用嚟開刀嘅地方啦， 係啊， 同埋你成個九龍東咧嘛，個地段同埋臨海，其實絕對即係可能喺中共或者梁振英就冇咁即係高級啊，可能係中共或者一啲背後嘅一啲即係勢力嘅人士啦，佢嘅盤算就係、其實九龍東係有潛質可以成為第二個中環， 哇！直情係啦，佢根本就係想咁樣。你譬如話唔使九龍東，我之前九龍灣，因為九龍灣嗰、那個即係 Mega Box 隔離咁上下啦，嗰度我唔記得個名。有棟好靚嘅商業大廈嚟嘅，已經係商下咗噶啦。咁嗰啲位以往都應該係工廈啦，應該係拆咗。因為咧嗰度有個 studio 嘅，咁我有即係間唔中都會有去嗰度錄音啦。咁樣嗰度咧個 studio 嗰個房咧真係好正，佢錄音嗰個位咧，佢後面就係一排玻璃，玻璃出面就係海嚟嘅，大海景嚟嘅。咁所以咧嗰啲即係我通常都係 book 啲四重奏或者弦樂四重奏喺嗰度錄音。咁嗰幾個係即係啲管弦樂團嗰啲即係鬼佬嚟嘅，其中嗰個即係大提琴幫手出聲嗰個鬼佬咁樣，就係即係嗰個即係管弦樂團大提琴嗰個首席。咁佢都有，即係佢都 即係九龍東嘅租金就有 D100 嘅海景，係咪？ 嗰度應該嗱老老實嘅，即係海景係咪一定即係一望無際嘅海景係好啊？還是係你望到有海、有岸、有山、有大廈嘅海景為之好咧？咁呢個即係見仁見智。咁我覺得後者係好過一望無際嘅海嘅，係即係 anyway 拆開咗少少。咁但係啦，嗰度就係一個咁樣嘅地方啦，即係一個咁靚嘅一個錄音室。所以嗰啲即係嗰啲上等人咧，我覺得嗰啲樂手真係上等人嚟嘅，就好中意去嗰度嘅。 明白， 因為個海景太靚啦咁樣。咁但係嗰個大廈就係一啲好犀利嘅一啲寫字樓，中環都未必有啲咁大，因為佢係好大，你入到去嗰個樓底係好高嘅嗰個嘢，那個大堂。咁變咗係係啦，已經係變成咗呢啲咁樣嘅即係甲級嘅寫字樓。咁所以其實佢琴晚嗰個節目，亨商集報都有講，其實佢即係根本係想將呢一個九龍東好似變成另一個金融中心嘅，即係香港嘅金融中心啦，即係話喺金融嘅地段咁樣啦，第二個中環啦嚇。咁所以佢即係有好多嘅即係喺度。多即係啲文化人啦、即係音樂人啦、劇團啦，大家喺度呻緊，唉，工廈啲租金越嚟越貴啦，佢都喺度偏離緊咩活化工廈政策啊，根本又揾笨咁樣。其實咧就揾笨就梗㗎啦，趕你走亦都係梗㗎啦，即係嗰個租金你 afford 唔到，亦都係梗㗎啦。即係似乎反而係咧，即係佢係會變成咧 是普通香港人，即係如果佢將佢變成咗工廈或者係一啲嘅商廈，所以變咗商廈或者住宅，係普通香港人都 afford 唔到嘅住宅嚟添啊！ 會 呢啲咁樣嘅位 置，因為咁靚唔通攞嚟起公屋咩？ 唔會噶嘛而家，咁、所以即係咁咪係，所以係翻翻去嗰樣嘢啦，就係、是、其實成個呢啲咁樣嘅政策根本係從來都冇照顧過呢啲咁樣嘅文化藝術嘅發展㗎啦。即係你喺度呱呱嘈啊，地鐵乜乜乜，根本其實我覺得最好話 ban 鬼咗佢添，就地鐵嗰啲就唔好俾人帶我去添。佢話早早話俾你聽嚇，冇噶啦，香港邊有得搞文化藝術啫？ 唔係，所以我覺得 工廈冇噶啦，工廈會拆曬嚟起甲級寫字樓噶啦。 所以好多人我見到其實 Facebook 好多人 share 呢個鏗槍集㗎。係，但我覺得其實鏗槍集即係表面上面即係好似話幫你揭地啊，哇！見到即係三個炒工廈嘅人嗰啲嘴臉啊，有幾咁樣衰啊。其實我覺得佢根本就係幫即係梁振英政府去護航。 嗯。 打響頭炮就話呢個活化工廈政策咧已經歪曲咗啦。 嗯， 咁點樣處理工廈呢？跟梁振英嘅發展藍圖啦，我覺得 拆 Q 曬佢， 係啦，我覺得 商廈起住宅 啦，咁仲大鑊啊！就係即係你因為你因為我哋早前佔領完之後，咪始創嗰度又有佔領嘅， 係啊係啊， 點解？因為話荃灣嗰度嘅工廈， 佢劏做咗劏房啊嘛， 有房屋處過去要釘替 取替劏房， 係。當然你話劏房係咪危險？一定係危險啦、但問題嗰度係可以容納到，即、就、係、是、剩翻一啲草根最後嘅一個立足之地。 係。 但係你問題就係你嗰啲你都扼殺埋啊嘛，而你又冇應承到會俾人上樓喎。 係啊，你而家上樓係仲遲咗喎，三年三點六年喎。 喂，你取替人哋劏房，人哋因為冇得揀先住劏房啫。喂，你俾佢做，你應承佢可以上樓嘅話，佢就唔住劏房啦。但你就即係未有呢個承諾，未有樓可以上之前，你又已經取替咗劏房啦。個問題就係、是、去到九龍東，其實咁多工廈。好難避免就係有好多都係劏房，又或者其實係一啲小嘅新計係咪？喂，但係你冇作出一個承諾，例如你點樣？如果有人住嘅、你點樣安置佢先、如果嗰度係一個一個中小企嘅一個集中地嘅時候，你又點樣去解決呢個產業嘅問題？有咩用地可以再容納翻呢班中小企先、喂，就算我揼皮。系咪整皮包咁样？ 系啦， 我都系一个，我都系一间小公司啊，自己揾食噶、啊，系咪？你点样有翻一个地方去容纳佢先？依家你鏗槍集吓、即系去，即系打响头炮就啊，即系揭秘啊嘛，话哇呢啲人炒工厦乜乜物物啊，咁啊，唉，应该取替呢个活化工厦政策啦，咁样。咁但系换嚟取替咗活化工厦政策系衰，但系取替完活化工厦政策嘅。嘅 之後嗰嚿嘢就更衰， 係更衰啊嘛！我哋連最後嘅空間都冇啊！ 係 咁依個所以我覺得即係大家睇完呢個鏗槍集，即係其實就唔好咁話，唉，去幫我講説話啊！咁其實可以反映到就係其實港府佢自己嘅背後嘅盤算咧，係更加比現在離譜啊！ 係 依、這個只不過係佢嘅公關手段嚟啊！ 係咁，所以咧，即係啦，即係。而家嗰個問題就係，即係而家呢啲咁樣嘅係啦，小商户、中小企，即係設計師啊、揼皮也好，即係文化人也好，就係、是、連最後嘅空間，因為有一啲咧就係、是、佢可能係嗰度做拍嘢 studio 嘅，喺度住埋嘅。咁你而家都取替埋佢嘅時候咧，咁即係呢啲人就住去邊咧？ 冇錯， 就係、是、即係其實係佢係從來係冇諗過呢一個即係產業多元化呢樣嘢嘅，即係有一啲人已經係唔同嘅產業，希望喺呢啲工廈空置咗嘅工廈嗰度，即係揾到一個即係生存嘅空間。你都要剝奪埋佢，全面係讓路俾呢一個即係土地嘅發展、房屋嘅發展、發展商喎係。咁即係變咗係，我同意你講啊，即係你即係後邊嗰個仲衰。其實等於咧，即係點解而家翻翻轉頭，即係首尾呼應去翻阿齊恩嗰度，點解齊恩會咁癲咁解？就等於咧，唔係等於佢當初你話棒打鴛鴦啊嘛，就係話你快啲飛咗而家嗰條仔翻嚟香港咁樣，咁但係咧佢冇揾過一條新仔俾佢啊嘛，冇介紹條新仔俾佢啊嘛，又或者有嗰個仲衰，成灰安啊咁樣嗰啲嚟嘅，又或者係即係啦，咁變咗你點可能唔癲啊齊恩？ 香港人啊，或者呢堆咁樣嘅文化人咪就係咁咯。 係啊， 你叫我離開呢度啊嘛。 咁我去邊咧？ 係啦，去邊咧？冇喎、啊。跟住你介紹俾我嗰啲就係、是，哦，哇，原來係變咗甲級寫字樓，變咗呢一個即係豪宅咁樣。 個租更加貴嘅。 係啦，你點會唔癲咧？ 嗯，即係本身你話我違，即係違反你嘅規則，搭港鐵咁樣攞住大型行李。我都心甘命抵啊！你而家要我去遵守你嘅規則喎，更加又要我， 仲要申請， 我要得到你許可喎， 掛個牌喺度，你又可以查我喎，咁樣。所以佢根本就係要整死呢個文化界咯， 冇錯。 咁文化界中小企全部整死曬。 喂，但最近佢又舊事重提，又要整翻個文化局喎。 咁呢個係我嚟咩啫？我嚟即係思想教育啊，控制呢啲咁嘅，即係就唔係呢個。 喂，咁但係依家最大嘅問題就係班文化人已經冇曬，又真係土地問題啦。係 啦，冇曬地方。 咁你整個局嚟又有咩意思咧？ 咁咪整個一啲新文化人咯，即係等於好似新香港。 即係唔需要土地嘅，喺零收噶嘛，零收文化噶嘛，係嘛？ 唔係，嗰啲新文化人就自然有佢哋嘅即係棲身嘅地方㗎啦，可能係 咩中聯辦啊、 中聯辦啊、 工聯會啊、 工聯會或者係嗰啲咩中親會啊乜乜，而家有咁多即係嚇、啊、你即青年軍咁樣都要嚇整嗰啲暴粗嘅歌㗎，係咪？你都要青年軍都要即係可能啊間唔中有啲即係嚇軍中嘅餘慶節目㗎，你都即係嚇排練門都係咁啊，排練門都係軍裏邊嘅即係唱歌㗎嘛。 犀利，有兩隻大碟可以即係去到呢個英女王， 係咯，去到英女王。我度啊嘛，咁咪要咯。依度已經係一個即係嚇佢哋發圍嘅土壤啦。咁啊，青年軍又一個啦，即係好多啊呢啲。所以，但係你呢啲住開工廈嗰啲就唔該你，一係你轉型，一係做呢啲嚇，你走去做呢一個唱紅歌 或者投共啊。 係啦，你唱紅歌投共跳大媽舞。 係， 如果唔係咧，你就唔使諗啦。 你就唔使諗住文化啦。 你就 接地鐵都冇得你搭啦。 地鐵樂器唔俾你帶出街啊。 係 除非你走去係啦，走去唱紅歌啦，跳大媽舞啦， 嗯、 好似彭麗媛咁樣唱嗰啲啊，《陽光路上》啦，咁啊點啦？ 好尖聲啊！ 係好尖聲啊！咁樣跟住，唉睇睇嗰啲咁樣嘅晚會真係好得人驚嘅，見到成堆人喺度扮海浪啊！ 啊， 彭麗媛就喺海浪之中升出嚟，實非係一堆人嚟嘅。 啊， 咁你見到咧，即係嗰種即係嗰啲共產黨喺極權國家嗰種就係即係非人化嗰、那個即係極致嘅地方，就每一個人都只係一個 螺絲釘， 螺絲釘一個小部分，你只係海浪嘅其中一點啫。大家一齊就要喐咧，去製造一個海浪嘅出嚟。咁、 嗯、 但係咧，領導人就唔同嘅，就一枝獨秀咁喺度啊，彭麗媛就喺呢個海浪之中喺度高歌咁樣。就係、是、呢一種，咁但係啦，即係你要做從事文化咧，去做呢啲咯，啊走去做呢、這個啊，一齊去跳呢個大浪舞咯， 係 做呢個大浪裏面嘅其中一員咯，咁啊點啦？咁啊工廈嗰啲咧就真係接得埋㗎啦嚇，咁咯，咁啊， 咁可以翻屋企啦， 翻到屋企㗎啦，可以即係佢而家根本就係真係要趕盡殺絕啫嘛， 冇錯。 即係所以都係嗰句啦，原來咁諗諗下都係要同情阿齊恩，因為其實我哋同阿齊恩嘅處境都好相似。 我諗香港嘅命運就掌握喺齊恩嘅手上啦。 但係我哋就冇齊恩嘅一個即係好處，就我哋刮唔到阿梁振英。 係， 但係我諗其實好多人想刮嘅。 係，得依家就係真得阿梁齊恩可以做到依樣， 所以 功勞 係啊，都 要靠佢啦。 靠佢啦，所以叫得翻佢做呢個暗黑民主女神，都真係有道理嘅。 係。 好啦，時間差唔多啦，咁下個禮拜繼續係我哋兩個。 好， 好啦，好，拜拜。 城寨係香港真正冇大台、冇斗策、只有群眾嘅地方。一班嚟自五湖四海嘅人，使出十八般武藝，施展渾身解數。大家睇緊嘅係城寨，我係劉世良。 哇！天才一踢啊！